您或许不明白，我是基督山先生的陪证人吧？我不敢确定，但也猜想到了，那就更好了。这么可敬的人越多，我就越满意。夏多勒诺说，莫莱尔先生，请你去通知基督山伯爵好吗？说阿尔佩马斯夫先生已经到了，我们在听候他的吩咐。于是莫莱尔走开，去履行他的使命，同时拨响从马车里取出手枪盒来。且慢，诸位，阿尔佩说，我有两句话要对基督山伯爵说。莫莱尔问，私下说吗？不，阁下，当着在场的诸位面说。阿尔佩的陪证人都惊奇地面面相觑，弗兰什和迪布雷低声交谈了几句话。莫莱尔很喜欢这个意料之外的插曲，便走去找伯爵。伯爵正和艾曼纽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散步。基督山伯爵说，他要我去做什么？我不知道，他希望和您说话。基督山伯爵说，哦，我相信他不会再以新的胡闹去激怒上帝吧。莫莱尔说，我看他没有这种意思。基督山伯爵由马西米兰·莫莱尔和艾曼纽陪着走过去，伯爵那镇定宁静的表情与阿尔佩那张愁容满面的面孔恰恰形成一个奇异的对照。阿尔佩这时也已走了过来，后面跟着那四个青年。当相距三步远的时候，阿尔佩和伯爵都停了下来。这时阿尔佩说，来吧，诸位，我希望你们对于我现在有幸向基督山伯爵所说的话不要漏听一个字，因为这番话在你们听来虽然奇怪，但凡是愿意听的人，你们必须转述给他们听。基督山伯爵说，阁下，请说吧。阿尔佩说，阁下，他的声音最初有些颤抖，但渐渐地镇定下来。我以前责备你不应该揭露马斯夫先生在伊皮鲁斯的行为，因为我认为不论他有罪到什么程度，您总没有权利去惩罚他。但是后来我知道您有那种权利，使我愿意原谅您的不是夫难蒙泰克出卖阿里铁贝林总督，而是渔夫夫难出卖您，以及那次出卖所引起的那种种几乎闻所未闻的痛苦。所以我说，我公开宣称，您有权利在我父亲的身上为您自己报仇，而我他的儿子感谢您没有用更严厉的手段。即使一个霹雳打到这群目睹这个意想不到的场面的旁观者中间，也不会比阿尔佩的宣布使他们更惊诧的了。至于基督山伯爵，他的眼睛慢慢地举向天空，脸上露出无限感激的表情。他在罗马强盗中间已经看见过阿尔佩那种暴烈的脾气，所以很惊奇阿尔佩竟会突然这样屈辱起来。他看出这是梅西蒂斯的影响。这时伯爵才知道昨天晚上梅西蒂斯那高贵的心为什么没有反对他的牺牲，因为梅西蒂斯早已知道那是不会发生的。阿尔佩说，现在阁下 假使您以为我的道歉够了，就请您伸手给我。我认为一个人最好当然像您这样没有过错，但其次便是有了过错而能坦白承认，但这种话只适用于我个人。我是一个好人，而您却比别人更好。只有一个天使能拯救我们之中的一个人免于死亡，那个天使是从天上来的，他即使不能使我们成为朋友，但至少可以使我们互相尊重。 基督山伯爵带着湿润的眼睛、起伏不定的胸膛和半开的嘴唇，伸出一只手给阿尔佩。阿尔佩带着一种类似敬畏的情绪，把那只手握了一握。阿尔佩说：“诸位，基督山先生接受了我的道歉。昨天我的举动很匆忙，匆忙之中总是容易做错事情的。我做错了事情，现在我的过错已经弥补了。我本着良心的吩咐做事，我希望外界不至于称我是一个懦夫。但是假如任何人对我有了错误的意见。”阿尔佩挺起胸膛，像是在朋友和敌人同时挑战似的。我很愿意纠正他的错误。这时波想问夏多勒诺：“哎，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在这里真为难极了。”夏多勒诺回答：“的确，阿尔佩刚才的举动不十分可比，也不十分高贵。”这时迪布兰对弗兰什说：“哎呦，这成什么体统了啊？基督山伯爵破坏马斯夫先生的名誉，而他的儿子竟认为那是应该的。要是我的家庭里发生了十次亚尼娜事件，我就认为自己只有一种义务，而那就是决斗十次。”至于基督山伯爵，他的头低垂着，他的两肩软弱无力，在24年回忆的重压之下，他没有想到阿尔佩、波想、夏多勒诺或那一群人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但他想到了那个勇敢的女人。那个女人曾来祈求他儿子的生命，他把他的生命献给了他，而他现在则又以泄露一个可怕的家庭的秘密来拯救了他。但那个青年人的心里的孝心可能因此就全都毁灭了。伯爵轻声地说：“上帝还是有的。今天我才完全相信我是上帝的使者。”基督山伯爵带着一个抑郁而庄严的微笑，向那五个青年人鞠了一躬，和马西米兰、艾曼纽跨进他的马车。决斗场上只剩下了阿尔佩、波想、夏多勒诺。阿尔佩望着他的两位朋友，他的眼光里没有怯懦的表情，看来只想是在征求他们对他刚才这种举动的意见。波想首先说，此时不知道波强究竟是受了极大的感动呢，或是出于装腔，他说道：“真的，我亲爱的朋友，允许我向你道贺。对于这样一件非常难和解的事情，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想象不到的结束。”阿尔佩不出声，仍沉溺在思索里。夏多勒诺只是以他那根富于弹性的手杖拍他的皮靴。在这样很不自然地沉默了好一会儿以后，他说：“哎，我们不走吗？”波想回答说：“走吧，只是允许我向阿尔佩马斯夫先生致意一下， 他今天做了一件这样宽宏大量、这样富于骑士精神和这样稀见的举动。 夏多勒诺说， 哦，是的。 波香又说， 能够有这样的自制能力真是难得呀。 夏多勒诺以极其明显的冷淡的口吻说， 当然了，要是我就办不到了。 阿尔佩说，二位，我想你们大概不明白基督山先生与我之间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波香立即说，可能的，可能的， 但不论哪一个傻瓜都不能懂得你的英雄主义，而迟早你就会发觉自己不得不终生呕心沥血地向他们解释。我可以给你一个有益的忠告吗？到那不勒斯、海牙或圣彼得堡去，到那些宁静的地方，那些比我们即兴的巴黎人更善于理解名誉意义的地方去，静静的、隐姓埋名的在那儿住下来，这样几年以后你便可以风平浪静地回到法国来了。 哦，我说的对吗，夏多勒诺先生？ 夏多勒诺说，那正是我的意思。在严重的决斗像这样无结果的结束以后，恐怕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阿尔佩带着一个冷淡的微笑答道， 好，谢谢你们二位，我将遵从你们的忠告。 好，倒并不是因为你们给了这个忠告，而是因为我已经决心要离开法国。我感谢你们二位为我效劳，做我的陪证人，这是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的。因为你们虽然说了那些话，我却只记得那一点。夏多勒诺和波香互相望了一眼，他们两个人得到了同样的印象。阿尔佩马斯夫刚才表示感谢的口吻是这样的坚决，假如谈话继续下去，只会使大家更加为难。波香突然说， 好，告辞了，阿尔佩， 并随随便便地伸手给阿尔佩。阿尔佩还没有摆脱他恍惚的状态，并未注意到那只伸过来的手。夏多勒诺说， 告辞了。 他用左手拿着那根小手杖，用右手做了一个手势。阿尔佩的嘴唇里隐隐约约地说出别了两个字，但他的眼光却更明显，那种眼光是一首诗，包含着意志的愤怒、骄傲的轻视和宽容的庄严。当他的两位朋友回到他们的马车里以后，他依旧抑郁地一动不动地呆立了一会儿，然后他突然解下他仆人绑在小树上的那匹马，跳到马背上，向巴黎那个方向疾驰而去。一刻钟以后，他回到了海尔达路的那座大厦。当他下马的时候，他好像觉得在马斯夫伯爵寝室的窗帘后面看到了他父亲那张苍白的脸。阿尔佩带着一声叹息转过头去，走到他自己的房间里。他像那些自他牙牙学语以来使生活这样安逸、这样快乐的种种华丽奢侈的东西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他望了望那些图画，图画上的面孔似乎在微笑，图画上的风景似乎色彩更明显了。他从橡木镜框里取出他母亲的画像，把它卷了起来，留下那只金边的空框子。然后他整理了一下他所有的那些漂亮的土耳其武器，那些精良的英国枪，那些日本瓷器，那些银盖的玻璃杯，以及那些刻有菲吉利斯或巴埃署名的铜器艺术品。他查看了一下衣柜，把钥匙插在柜门里，打开一只书桌抽屉，把他身上所有的零用钱、他珠宝箱里的千百种好玩的珍品 都抛在里面，让那只抽屉打开着，然后开列了一张详细的财产目录，推开堆满在写字台上的书籍和文件，把那张财产目录放在最触目的地方。他曾吩咐他的仆人不许进来，但当他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的仆人却仍旧走了进来。马瑟夫用一种伤心重于恼怒的口吻问：“什么事？”仆人回答：“哦，原谅我，少爷，您不许我来打扰您，但是马瑟夫伯爵派人来叫我了。”阿尔佩说：“那又怎么样？ 我去见他以前，希望先来见一见您。 为什么？ 哦，因为马瑟夫伯爵无疑地知道我今天早晨是陪着您去的。” 阿尔佩说：“大概是的。 而既然他派人来叫我，无疑的是要问我那儿的情形经过，我该怎么回答呢？ 说实话。 那么，我该说，决斗没有举行吗？”“ 你说我向基督山伯爵道歉了。快去吧。”仆人鞠了一躬，退出去了。阿尔佩继续开列他的财产目录。当他正在完成这件工作的时候，园子里响起了马匹的跳跃声，车轮的声音震动了他的窗户，这种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走进窗口，看见他的父亲坐着马车出去了。马斯夫伯爵出去后，大门还未关拢，阿尔佩便向他的母亲的房间走去。没有人为他通报，他便一直走到他母亲的寝室里去。阿尔佩在寝室门口站了一会儿，痛苦地发觉他所看见的事情符合了他的猜想，像是这两个人有着同一个灵魂一样。梅西蒂斯在房间里所做的事情，正如阿尔佩在他的房间里所做的事情一样，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时代、衣服、珠宝、医疗、金钱，一切都已叠好，整齐地放在抽屉里。马斯夫伯爵夫人正在仔细地汇集钥匙。阿尔佩看见这一切，他懂得这种种准备的意义，于是他喊道：“妈妈！”他扑上去抱住他母亲的脖子。假如一位画家能描摹出这两张面孔的表情，他一定能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阿尔佩自己下这种强有力的决心时并不害怕，他看到他母亲也这样，他却慌了。阿尔佩问：“您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妈妈！” 阿尔佩喊道，他是这样的感动，简直说不出话来了。“您和我是不一样的，您不能和我下同样的决心，因为我这次来是来向您的家告别，而且是向您告别。”“ 我也要走了，而且我承认是想靠你陪我去的，我没有弄错吧？” 阿尔佩坚决地说：“我不能使您分享我为自己所安排的命运。从此以后，我必须过一种没有爵位和财产的生活。在开始这种艰苦的学徒生活的时候，在没有赚到我自己的面包以前，我必须向朋友借钱度日。所以，我亲爱的妈妈，我立刻要去弗兰士那儿借一笔小款子来应付目前的需要了。”“ 你，我可怜的孩子，竟要忍受贫穷和饥饿。别那么说，这会打破我的决心的。”“ 但却打破不了我的，妈妈。 我年轻力壮，我相信我很勇敢。从昨天起，

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抽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盆脸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梅西第一次说， 阿尔培，我的孩子，假如我性更坚强，我也是要给你这番劝告的，但当我的声音太微弱的时候，你的良知已带我把它说出来了，那么就听从他的指使吧。你有朋友阿尔培，割断和他们的关系，但不要绝望，你的生命还长得很，我亲爱的阿尔培，因为你才刚满22岁，而像你这样一颗纯洁的心，的确需要一个白璧无瑕的姓。接受我父亲的姓吧，那个姓是希里拉。我相信我的阿尔培，不论你将来从事什么职业，你不久一定会使那个姓氏大放光芒。那个时候，我的朋友，让不幸的过去使你在世界上变得更加光辉。假如事与愿违，那么至少让我保存着这些希望吧，因为我自己没有前途可希望。在我，当我跨出这座房子的门槛的时候，坟墓已经打开了。 我当照着您的愿望做，我亲爱的妈妈。是的，我分享您的希望，上苍的愤怒不会放逐我们。您是这样的纯洁，而我又这样的无辜。但既然我们的决心已经下定了，就让我们赶快行动吧。马斯夫先生已经在半个小时以前出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避免解释。 我准备好了，我的孩子。 于是阿尔培立刻奔到街上，叫了一辆出租马车，载着他们离开了那个家。阿尔培记得圣父街上有一所有家具的小房子要出租，那儿虽不阔气，但却还可以过得去。他准备带着母亲到那儿去。当马车在门口停下来，阿尔培正在下车的时候， 一个人走过来，交给了他一封信。阿尔佩认识那个送信的人，波杜笑说，是伯爵送来的。阿尔佩接过那封信，拆开它，读了一遍，然后四顾寻找波杜西奥，但是波杜西奥已经走了。阿尔佩带着含泪的眼睛和起伏的胸膛回到梅西迪斯那儿，一言不发地把那封信交给了他。梅西迪斯念道， 阿尔佩，在向你证明我已发觉你的计划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相信我的体贴。你是自由的，你离开马斯福伯爵的家，带你的母亲离开你的家。但且想一想，阿尔佩，你欠你母亲的恩惠，不是你的可怜的高贵的心所能偿付得了的。你自己只管去奋斗，去忍受一切的艰苦，但不要使你母亲遭受到你初期奋斗时必不可免的贫穷，因为今天落到她身上的那种不幸的阴影，她本来也是不应该遭受的，而上帝绝不肯让一个无辜者为罪人受苦。我知道你们俩就要一物不取地离开海尔达路，不必想知道我是如何发觉的，我知道了，那就足够了。现在听我说，阿尔佩，24年前我骄傲而快乐地回到我的故乡，我有一个未婚妻阿尔佩，一个我崇拜的可爱的姑娘，而我给我的未婚妻带来了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150块金路易，这笔钱是给她的，我特地把这笔钱留给她。而由于海上生活的祸福莫测，我把我们的宝藏埋在马赛的米兰巷我父亲所住的那所房子的小花园里。你的母亲阿尔佩很熟悉那座可怜的房子，不久以前我路过马赛去看过那座老房子，它唤醒了我许多许多痛苦的回忆。晚上我拿了一把铲子在花园角上我埋宝藏的那个地方挖掘，那只铁箱还在那儿，没有人碰过它，它还是埋在我父亲在我降生时种植的那棵美丽的无花果树底下。唉，阿尔佩，这笔钱我以前是准备用来促进我所崇拜的那个女人的安乐和宁静用的，现在借着一个令人伤心的意外机会，它可以仍用来做同样的用途。我本来是可以给那个可怜的女人几百万的，但现在我却只给了她那一片自从我被人从我所爱的人身边拉走的时候留在我那可怜的家屋底下的黑面包。我希望你能领会我的这番用意。阿尔佩，你是一个心地宽大的人，但也许你会被骄傲或怨恨所蒙蔽，你会拒绝我，我会另向别人去要求我有权提供的馈赠。假如你这样做，我就要说，一个人的父亲是受你的父亲的迫害，经历饥饿和恐怖而死的，而你拒绝接受他向你的母亲提供生活费，这样你未免太不够仁慈了。 阿尔佩的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站着，听候他母亲在读完这封信以后所做的任何决定。梅西迪斯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举目向天，他说， 我接受了，他有权利做这样的赠与，我当带着他进修道院去。 于是梅西迪斯把那封信藏在怀里，挽起他儿子的手臂，挎着一种或许他自己都想不到能这样坚定的步伐走下楼去。这个时候基督山伯爵已经和艾曼纽马西米兰·莫莱尔回到了城里，他们的归程是愉快的。艾曼纽 并不掩饰他看到和平代替战争时的高兴，并公开承认他对博爱主义的爱好。莫莱尔坐在马车的角落里，让他的妹夫去表达他的喜悦。他的内心虽是同样的欢喜，但那种欢喜却只表露在他的神色上。车到了土伦城闸口，他们遇到了波多西奥。波多西奥一动不动地等候在那儿，像一个站岗的哨兵似的。基督山伯爵把头伸到窗外，低声地和波多西奥交谈了几句话，那位管家就不见了。 啊，伯爵阁下！ 当他们的马车到达皇家广场尽头的时候，艾曼纽说， 在我家门口让我下来吧，免得我的太太为我或你做无谓的担忧。 莫莱尔说， 哦，假如我们来庆祝胜利不显得滑稽的话，我是会请伯爵到我们家里去的。况且伯爵无疑的也有一颗站立的心得去安慰，所以我们还是离开我们的朋友，让他赶快回家去吧。 哦，等一等，基督山伯爵说，不要让我同时失掉两个伴侣。艾曼纽，你回去看你那可爱的太太吧，并尽量代我向她致意。啊，而你莫莱尔，请你务必陪我到香榭丽舍大道去。 马西米勒·莫莱尔说，好，好极了，尤其是因为我在那一带本来也有事的。艾曼纽问，要我们等你吃早餐吗？ 莫莱尔说， 不用了。 于是车门关了，马车继续前进。当莫莱尔独自和伯爵在一起的时候，他说， 看，我给你带来了多好的运气啊，啊，你不这样想吗？ 基督山伯爵说，是的，为了那个理由，我才希望你留在我的身边。莫莱尔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奇迹。什么事？ 刚才所发生的那件事啊。 是的，你说的对，这是奇迹。 莫莱尔又说，因为阿尔贝是很勇敢的， 非常勇敢。我曾见过，虽然头上悬着一支利剑，他却安然睡觉。 马西米兰·莫莱尔说，我知道他曾和人决斗过两次。哦，对了，您怎么能使他取消今天早晨的决斗呢？ 基督山笑着回答，呵呵，这都是由于你的感化所致啊。 莫莱尔说道，哦，幸亏阿尔贝不是在军队里的士兵。 为什么？ 莫莱尔说，在决斗场上道歉。 基督山伯爵温和地说，啊，来，不要存着庸人的偏见，莫莱尔，你不懂吗？既然阿尔佩是勇敢的，他就不是一个懦夫，他一定有某种理由使他做出今天早晨的举动，所以他这种行为实在是更英勇。 莫莱尔说，当然了，当然了，但是我要像西班牙人那样说，他今天不如昨天那样勇敢。 你和我一同吃早餐行吗，莫莱尔？伯爵改换了话题说， 哦，不，我在十点钟必须离开您。 那么是有人约您吃早餐吗？伯爵说。莫莱尔微笑了一下，摇摇头，但是您总得在一个地方吃早餐呢。 要是我不饿呢？ 莫莱尔说。哦，伯爵说，我知道只有两样东西会破坏胃口，忧愁，但我看您非常高兴，可以见得不是它，另外一个就是爱。现在在听了你今天早晨告诉我的心事以后，我相信。 哦，伯爵，莫莱尔愉快地答道，我不否认。 你没有把这件事讲给我听呢，马西米兰·莫莱尔，伯爵说，从他的口吻里可以看出他多么愿意能知道那个秘密啊。 今天早晨我对您说过了，我有一颗心，不是吗，伯爵？ 基督山伯爵听他这样说，没说什么，只把他的手伸给了那个青年人。 好，哦，既然那颗心已不必再和您一同在万森树林了，他就到了别处，而我必须去找到他。 伯爵从容地说， 去吧，去吧，亲爱的朋友，但允许我，假如你遇到了任何困难，请记得我在这个世界里还有些权利，我很乐于用那种权利来造福那些我所爱的人，而我爱你，莫莱尔。莫莱尔说， 我会记得的，当自私的儿童，当需要帮助的时候，记得他们的父母一样，当我需要您帮助的时候，我会来找您的，伯爵，而那个时候或许会来的。 我记住了你的诺言，那么再见了。 再见。 他们已经到达香榭丽舍大道了，基督山伯爵打开车门，莫莱尔跳到街沿上，波多西奥已经在街沿上等候了， 莫莱尔马上折入马里尼街不见了，基督山伯爵便急忙去和波多西奥会合。 伯爵问，怎么样？ 那位管家说，他就要离开家了。 那他儿子呢？ 弗洛兰丁，哦，就是他的仆人，认为他也一样要走的。 哦，到这儿来。基督山伯爵带着波多西奥到他的书房里，写了我们刚才看见的那封信，把他交给那位管家。去，他急忙说，顺便通知海蒂说，我回来了。 我来了。 海蒂说，他一听到马车的声音就奔下楼来。看到伯爵安然归来，脸上露出喜悦的光芒。 波多西奥退出，在焦虑不安地等待了这么久以后，海蒂在这一场会见的最初一刻，表达了一个女儿找到她心爱的父亲和一个情妇看见她钟爱的情人时的全部喜悦。基督山伯爵心里的欢喜虽然没有这样公开地表达出来，但是当然也不弱于海蒂。在受过长期的痛苦以后，喜悦对心的作用恰像是甘露对久旱后的土地一样，心和土地都会吸收那有益的甘露，但那种作用在表面上并不显著。基督山开始想他长久不敢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世界上有两个梅西迪斯，或许竟是真的了，他或许还能得到幸福。当基督山那洋溢着幸福的眼睛正在急切地探索海蒂那一对湿润的眼睛里的意义的时候，房门突然开了。伯爵皱了皱眉头，佩普斯汀进来说，马瑟夫先生来访。那口气像是只要说出那个名字就得请伯爵原谅似的。果然基督山伯爵的脸上放出了光彩。是哪一个？他问道。子爵还是伯爵？哦，是伯爵，海蒂喊道。 哦，这件事还不曾完结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完结，我心爱的孩子。基督山握住那青年女郎的双手说，我知道你无需再恐惧了， 但这就是那奸恶的 那个人是不能伤害我的，海蒂。可怕的只是他的儿子，海蒂说。 你绝不会知道我受过多大的痛苦，爷。 基督山微笑了一下，我凭我父亲的坟墓发誓。他伸出一只手放在那青年女郎的头上。海蒂，假如有任何不幸的事情发生的话，那种不幸是绝不会落到我头上的。 我相信你，爷，像上帝在对我说话一样。 海蒂说着，并把他的额头凑给伯爵。基督山伯爵在那个纯洁美丽的额头上吻了一下，这一吻使两颗心同时跳动起来，一颗是剧烈的跳，一颗是沉着的跳。哦，伯爵低声地说，那么上帝又允许我恋爱了吗？他 他一面领着那个美丽的希腊人向一座暗梯走，一面又对佩普斯汀说，请马斯夫先生到客厅里去。这次的拜访，基督山或许事先已经料到了，但是我们得解释一下，前边说过，梅西迪斯也像阿尔佩那样曾开列了一张财产目录表。当梅西迪斯在整理他的珠宝，关闭他的抽屉，收集他的钥匙，把一切井井有条地留下来的时候，他不曾发觉有一个苍白而阴险的面孔在通走廊的那道玻璃门上窥视。马瑟夫夫人没有看见那个人或听到那个人的声音，但那个人却大概已经看到和听到了房间里的一切。那个脸色苍白的人从那道玻璃门走到伯爵的房间里，用一只痉挛的手撩开望向前庭那个窗口的窗帘。他在那儿站立了十分钟，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倾听着自己心跳的声音。在他那十分钟是非常长久的，而就在那个时候，从约会地回来的阿尔佩发觉他的父亲在一道窗帘后面看着他归来。伯爵的眼睛睁大了，他知道阿尔佩曾严重地侮辱过基督山，而不论在世界的哪一个国家里，这样的一次侮辱必然会引起一场拼死的决斗。阿尔佩安全地回来了，那么基督山伯爵一定遭到了报复了。在这忧郁的脸上掠过一丝说不出的快乐，犹如太阳消失在云彩中，进入坟墓前的最后一丝亮光。但我们已经说过，他枉等了许多时候，始终不见他的儿子到他的房间里来向他叙述胜利的经过。他很懂得他的儿子在为他父亲的名誉去复仇以前为什么不先来见他，但当复仇已经成功了以后，他的儿子怎么还不投到他的怀抱里来呢？于是马瑟夫伯爵就派人去找阿尔佩的仆人。好，我们还记得阿尔佩吩咐他的仆人不必向马瑟夫伯爵隐瞒任何事情。十分钟以后，马瑟夫将军身穿黑色衣裤，系着军人的领结，戴着黑色的手套，出现在台阶上。他显然事先已经吩咐过，因为当他走到台阶的最后一节的时候，车房里已经驶出一辆车子在等候着他。仆人把将军那件裹着两把剑的军人大衣抛在了车子里，车门关上，坐到车夫的旁边。车夫弯下身来等他主人的吩咐。马斯夫伯爵说，香榭丽舍大道，基督山伯爵府，快。马匹在鞭挞之下跳跃起来，五分钟以后他们已停在基督山伯爵的门口。马斯夫先生自己打开车门，当马车还在动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年轻人似的跳到台阶上拉了铃，和他的仆人一同进门。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英。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